第41集。距离琳琅家门口还有几级楼梯，孟昭脚步顿住，让程韵自己上去。因为之前经历过孟若书的事儿，孟昭了解被侵犯过的女孩的心态，尤其是十年之间琳琅都没有跟外界接触过，乍一接触男人只会让琳琅生出更多的抵触情绪。琳琅的弟弟走在前头，用钥匙开了门，拿着对讲机走进去了，程韵则等在门外。几分钟之后，程韵听到门内响起了脚步声，琳琅走到了门口，手里的对讲机这个时候也响了，是琳琅弟弟的声音。 你说吧，我姐能听到。 程韵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站在下面的孟昭，孟昭朝他点了点头，程韵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对着对讲机开了口。 琳琅，我是警察，跟你差不多大年纪。 程韵说这些是试图降低琳琅的警惕性。 你别害怕，我把我的证件从门下塞进去，你可以确认一下。 屋内没有声音，但是程韵知道琳琅就在门后头，他就像一个胆小的穴居动物，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抱着极大的警惕。程韵蹲下来，把自己的警察证往门下塞了半截，还有半截露在外头。如果琳琅肯把警察证拿进去看看，说明他还是愿意接触警察的。但是等了好一会儿，那张警察证还是被夹在门下，丝毫没有动过。程韵转头看向孟昭，孟昭朝他做了一个口型，无为寒。程韵点点头，继续对着门说， 琳琅，事实上这件事不止你一个受害者，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受害者，相比他们来说你是幸运的。虽然你可能觉得幸运这个词怎么都不该跟你扯上关系，但是琳琅，其他几个女孩子被关在了地下室里，十年间持续不断地被注射药物，很有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我们现在呢已经抓住了吴伟汉，但是那些女孩子暂时还醒不过来，没办法提供她的罪证。同为受害者，你能不能帮帮他们，也帮帮当年的你自己。 屋内仍旧没有动静，这下孟昭也没辙了。 程韵这番话已经说得掏心掏肺，换作我也未必能做得更好。门后的琳琅此刻是一脸茫然还是微微动摇呢？ 孟昭忽然想到他跟陆时琛在车上的那番争论，到此刻他忽然想承认陆时琛是对的。 对于琳琅这样的受害者来说，这场迟到了十年的正义对他来说可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向上面申请一张搜查令，的确是可以闯进去找当年吴为寒的罪证。可如果连警察都这样不告而入，这个曾经受过侵犯拒不见人的女孩会不会对这个世界更加绝望？这个举动会不会毁了她最后一次走出来的可能呢？但如果就这样等着琳琅慢慢走出来，向警方坦开心扉，说出当年的真相，提供受到侵害的物证，仅剩的这十几个小时真的够吗？ 孟昭思考着该如何从琳琅这里取得突破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震了起来。孟昭拿过手机看了一眼，是孟若书打来的。孟昭放轻脚步下了楼梯，接起了孟若书的电话。 喂，怎么样了？ 你朋友心跳忽然很不稳定，医生来看过也说情况不太好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呀？ 这样，我现在过去。 好，那你路上开车慢点啊。 孟昭心率骤增，他飞快地下着楼梯，一边朝车的方向跑，一边给程韵打电话。 程韵，陆时琛情况不太好，我去一趟医院，你留在这里陪着琳琅。这么多年他都没跟人交流过，对人保持警惕也是正常的。 你想办法多跟他聊聊，让他降低警惕，我再从局里找几个女警过来协助你。 啊，放心吧，赵哥，我会做好的。 孟昭上了车，一踩油门，开车冲向了马路。陆时琛做了一个梦，那个梦发生在十多年前的瘟疫疗养院。那天天气很好，太阳高照，清风微拂，护理院绿植茂盛，有大片的草坪，看上去就让人心情舒畅。实验一班的学生从大巴上下来，列队站在护理院的门口，班主任扯着嗓门在队伍前面说， 我们这次义工活动有电视台全程拍摄记录，大家进去之后一定不要乱跑啊，要尊敬护理院的老人，千万不要乱跑去房间打扰他们，大家务必遵守这个规定，一旦发现乱跑造成严重问题的，会对你们的档案甚至高考都有影响，听到了吗？ 知道了， 我们知道了。 一定、千万、务必，这三个词儿一出来，危言耸听的效果就达到了满分。陆时琛心不在焉地听着，他对这次义工活动一点都不感兴趣，也不想去照顾那些听说年轻时位高权重的老人们。周围的同学大声地响应着老师，而陆时琛则没有出声。在班主任清点完班级人数之后，全班列队进入到了护理院。在走到护理院大楼前的台阶的时候，前面的男生也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说有人恶作剧，忽然有两个人一起摔倒了，连带着后面的六七个人倒了一片，险些发生了踩踏事故。 哎，快点站起来，小心别踩到后面的同学，快点来人。 班主任和负责人赶紧上前查看情况。就在这混乱的间隙，排在队尾的陆时琛见没有人注意自己，他就旁若无人地离开了队伍。因为情况一片混乱，竟然也没有人注意到有一个少年独自地离开了。走到护理院的那片绿植茂盛的花园，听到大楼里传来同班同学合唱的声音，陆时琛觉得有点无聊。 难道那些老人听到这么难听又老套的歌会觉得高兴吗？ 他走在护理院的长廊内，观察着这儿的构造。庭院很大，树木又多，小路曲里拐弯，音响都被伪装成树桩的模样，播放着沉静的曲调。不知道走了有多久，陆时琛有点累了，他看向不远处的那面墙，估摸着自己是否能够翻墙出去。忽然陆时琛觉得脚下似乎有热风吹过，他蹲下来看向出风的那个地方，这才发现他脚边的那个树桩不是音箱，似乎是一处隐蔽的排风设施。 诶，为什么会有排风设施？ 陆时琛不是好奇心旺盛的那种人，但是一旦他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，他就非得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。 奇怪，这里距离护理院的主楼很远，排风设施不会安装到这么远的地方，一定是隐蔽的不通风的地方才是需要排风设施的。 陆时琛开始四处转悠，他想要知道这个排风设施到底是通往哪儿的。走了几圈，他才发现有一个地方比周围草地似乎要硬一点。他蹲下来用手指去触摸脚下这块地方，然后他摸到了一个冰冷的